定天地好靓， 天明，天明，谁能扭转运程？ 谁无谁，乱局亦一样入定。 谁在篡改剧情？ 别高兴，别以为调子走。谁知谁都会依你意愿来营造，下一世别理谁叫高祖，别要到天明最高。 谁赢谁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， 他年轮回今世剧情， 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，残酷过一夜情。别高兴，别以为叫始祖，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营造，下一世别理谁叫高走。